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咧系几多号啊？7月25号。 系。 咁其实出街系26号啦。 系。 今日咧录影嘅时间，录音时间咧系7月25号。咁今日咧，因为啊 Johnny 就飞咗英国啦。咁啊，今日喺度咧就有大肥。 系，我喺度。 有我。咁啊，同埋咧有阿 Alex，Alex 推麦 Alex 咧就今日嚟客串，咁啊同埋咧佢都会帮我客串埋嗰个 历史节目 历史环节， 系啦， 因为佢咧就好熟罗马史，咁我哋都会将中史赖去 cross over 罗马史， 有啲关系嘅， 有关系嘅。好啦，咁啊讲讲啲台务啊，咁啊记住咧，听紧嘅网友如果未 subscribe 我哋嗰、那个。 星期二得到嘅 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咧咁就要 subscribe 啦，因为而家咧都仲未过到3000， 同埋我哋会喺星期二得到嘅 channel 系会出得快啲嘅。 哦，系啊，你 subscribe 我哋咧系第一时间咧就听到嘅。咁当然啦，其他嗰两个 channel 咧联播咧，联播关系人哋都要时间 upload 啊，做嘢咧就会慢少少嘅。 系 啦，所以大家如果想听住听我哋嘅节目先咧，就要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我哋你只要 subscribe 咗之后咧，我哋一upload 咗咧，你即刻知道， 即刻有听噶啦， 系啦，即刻有听噶啦，可以听，即系可以睇又得，听又得，睇啊，当然啦，你要望住我哋幅好精美嘅图案，睇半个钟头， 系啦，喺Facebook 我哋有 po 出嚟嘅，如果我哋有新节目 upload 咗嘅话， 系啦，当日咧我叫人帮我做图咧，佢话咧佢唔明点解会睇住佢幅图半个钟，佢后屘知道啦，原来我哋系喺 YouTube 将佢个图播出嚟半个钟 头， 系啦，咁几好啊，佢欣赏你幅图个半钟啊，半个钟头系嘛， 我哋多个。好多有 camera 影住嘅节目噶啦， 通常都系噶啦，即系芒果佬话斋嘛，content king 啊嘛，系咪先？咁我哋坦白讲，我够胆讲我哋嗰个节目咧，唔可以话全世界最好，但系咧我哋系讲真话， 系 我哋系将我哋相信同埋经过理性分析嘅嘢讲俾大家听，唔系话收到边度嘅风，边度有啲咩局，阿爷有啲咩桥，有啲咩计话俾大家听，唔系，我哋系将我哋。透过分析透过思考的嘢话俾大家只有呢个可能性发生。咁而我哋过往作出嘅好多预测呢都中嘅。咁我哋唔敢话全部中晒，但係呢好多呢都同而家嗰个轨迹呢好吻合。好啦。咁今日呢其实呢我哋过去一个礼拜发生咗非常多事啦，係咪咁本地发生好多外国亦都发生好多事。咁即系你见美国啊、德国啊咁啊，发生几单嗰啲 系枪击啊、 枪击啊、袭击啊、自杀啦吓， 自爆唔系自杀啊，自爆。 咁香港咧亦都发生好多事。咁啊，最 hit 一单嘢咧就唔能够唔讲啦，就是、比卡超啦。 系 咁皮卡丘 吓，嗱皮卡丘都可以嘅，因为台湾系译做皮卡丘。咁你谂下啦，佢嗰个发音，你台湾唔能够讲，唔系讲皮卡丘，系讲咩啊？你去屌佢冇得屌嘅，人哋台湾有2300万人口嘛？ 咦，咁 佢照顾台湾嗰、那个多过系嘛？ 咁某个示威咪示威埋对台湾嘅不满？ 嗰、那个其实彻底鸠做啦！你谂下啦，比卡超喺香港可以嗰个音系比卡超，人哋台湾皮卡超系嘛，都系一样啊嘛，唔可以读比卡超噶嘛，系嘛？台湾唔可以读。唔得噶嘛， 同埋好多人会讲翻日文嘅，所以其实唔系太紧要。 你睇网上嗰啲，而家全部都系用日文嘅， 系啊， 用翻个原装，其实冇乜所谓。 用英文读法咯，一样。 唔系，咁你台湾有台湾嘅译音，咁你唔可以话喂台湾，你又当系支那老台湾，你系咪使唔使照顾台湾嘅同胞感受先？ 唔得喎， 话唔得啦，香港人当台湾系半个乡下嚟噶，一年去十次八次啊。 咁就系有啲人就而家走去追击台湾嘛，佢将台湾打造即系当支那咁打嘛。 你讲啦，你就听我哋嘅亲爱嘅教主微屌你谂乜啊，走去屌鸠蔡英文国民党万岁咯。 哇！呢啲 選舉嘅時候， 呢啲係台奸嚟，呢啲係嘛？正宗嘅台奸嚟嘅係嘛？因為國民黨咧都係一個台奸嘅政權嚟㗎啦，越嚟越親近呢個共產黨。嗱，咁我哋講翻呢個比卡超啦，即係 Pokemon 啦嚇。今日咧就上晝登陸咗香港咯喎。 講個笑話俾你聽，今朝。原来 Android 版同埋 iOS 版咧，即系 iPhone 咧，系唔同时间上线嘅。咁 Android 嗰个上 Android 嗰个上线先咧，系啦。跟住咧，啲 iPhone 用家就叫晒救命啦。 哦，系啊，冇得咩，冇得上啊，以为冇啊。 系啊， 后屘先有啊嘛。 系啊，迟两个钟头到啦。 咁但系下昼咧，我唔知好似2:00嘅时候咧，嗰个曾经一段时间下咗架喎，喺嗰个系啊。 佢因为咧报纸《苹果日报》啊嗰啲即刻网媒即刻登晒出嚟啊嘛，喺嗰个叫做咩啊金钟中环一带咧，就见到举起一起举散，又见到连龙墙，又见到平反六四。即系嗰个地标啊！ 哦，地标 翻影翻晒嗰啲嘢嘛！ 哦，系啊，系啊， 系啊！咁佢哋坦白讲，呢、這个好明显就系呢、這个一定呢、這个设计者或者香港嘅负责人一定系黄思理啦， 系玩嘢 系嘛？完绝对系嘅。咁所以咧，曾经有传闻就可能警方要求佢下架，因为咧可能会太多人 download 咧，就激起啲人嘅往事，即系惊 捉佢回忆啊！ 再发生 嘅，因为呢啲冇可能可以取消到。 佢惊捉精灵会变咗第二次雨伞运动。 系啦，因为咧大家都去捉，哇！今日咧喺嗰个叫做咩啊？警察总部啊，有精灵啊，咁样哇，个个冲去，咁啊好大镬，咪 即系包围警察总部。 呢个暗号嚟一个。 系啊，即系扮住十五十下子食月饼嘅捻样，系咪？咁所以咧，其实以前咧，香港点解咧？我哋讲翻咧，点解香港政府开始疏远或者咧打压呢个足球事业？因为每一次足球比赛咧， 有多人聚集啊， 系有几万人聚集嘅，甚至乎当时好似八十年代是嗰次球迷暴动啦，系喺旺角暴动啦， 烧车烧， 由嗰一刻开始。政府咧就打壓你啲足運，因為咧驚你咧太多人聚集嘅時候咧，突然間變成反政府嘅一個運動，所以咧 驚俾人騎劫啊， 係一路係啦，因為其實群眾係容易煽動嘅， 所以香港搞波搞唔起就咁計， 因為政府嘅打壓，因為政府嘅打壓啦。 之前同而家係兩件事， 係因為政府嘅行政手段啦，咁而家咧就。每一个可以号召到群众嘅运动咧，其实政府都惊嘅。尤其是呢个游戏咁 hit 嘅话咧，只系有可能有少少导火线咧，就可以令到哇！你突然间有只好重要嘅精灵或者好悍嘅精灵喺警察总部出现，又或者政府总部出现，哇！到时可能有十万个人去捉精灵喎， 控制唔到啊！ 跟住精灵又话唔准走喎，系嘛？佢话咧，喂，转头有另一只好罕有嘅精灵出现，大家都唔捻走噶嘛， 不停喺同一个时间出现， 冇错啦。咁或者可能有到时有啲咩法宝。好人，我未而家都未仲未识玩。 呢啲香港可能有10万人玩嘅， 唔止啊， 唔止啊，几廿万咁样。 你今日讲香港好似个个都玩咁滞， 咁啊呢个热潮嚟噶嘛？ 喺中环即系见到好似 个个都拎住部 机喺街度玩，好似过马路咁排等过马路咁多人。 系啊，好夸张啊！所以咧呢镬咧系会变成另外一个有机会对于政府构成管治咧系一个威胁嚟嘅。 系， 所以我觉得咧嚟紧咧可能都会有啲。大事發生， 即係咁慘啊！你驚都唔驚啊！即係 冇辦法啦，驚弓之鳥嘛。即係咧，我 草木皆兵 係啦，草木皆兵。我哋遲啲 苻堅會講 苻堅呢個淝水之戰 嚇，講呢句 係啦。咁今次咧，呢個遊戲。download 今朝早有得 download 嘅时候咧，个个蜂拥去 download 啦，咁变咗咧好多人睇到一气举散，尤其是金钟 系， 就见到一气举散。咁啊，见到连龙墙，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嘢咧，喺度喺脑海浮现咧，大家都谂咗好多嘢嘅，因为咧每个人都有回忆嘅， 系， 因为个回忆咧系好重要、好深刻嘅回忆。当然过咗两年之后啦，大家开始淡忘，又或者觉得喂雨伞运动失败咗啊， 好似冇乜嘢成功。 唔系啊，嗰啲人咧好大嘅失落感啊，但系每次坦白讲啊，尤其是啲群众运动， 本书出咗两年都未出到啊。 嗰本书系迟啲有机会出嘅，不过可能第二个帮佢出啦， 系 嘛，第二个帮佢出啦。 你觉得咁隐晦噶？ 系 咩雨伞运动失败率啊嘛？ 系啊，收个钱唔出就梗噶啦，大佬买咗飞唔好退，跟住唔开场。喂，大佬有历史可寻啊！呢全世界都知噶啦，你成日过嚟讲嘅真系。 其实咧，如果系可以收完钱就唔使做咧，喂，呢个世界真系冇生意好得， 有啊， 生意啫。 芒果佬未屌你乜出粮唔开会咯？啊！缺席率最高啦！ 你依样嘢你又唔啱啦！嗱，今日曾玉成咧已经否定咗你嘅讲法啦。佢话咧，黄毓民系准备最充足嘅，嗰、那个叫做对于呢个准备啊，嗰、那个发言嘅质素最高。当然， 多谢阿近， 多谢阿近， 系多谢阿近， 系唔即系当然唔计佢出席率啦吓，因为咧人咧。就叫贵精不贵多嘅，啊间唔中出现一两次，平时咧就去咗嗰个美丽华健身室邱少虎，又或者去马会贵宾厅，就同埋林郑月娥耶，系嘛，或者咧就缠住阿发叔啊，咁佢有只新界福星，或者可能有份拉头马都未定，或者有份种啦吓，咁、开会咧当然系次要啦，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 人家一年搵几百万，交税都交几廿万，你立法会份量九万零蚊，即系湿湿税咧。 所以曾成明赞佢咯。 系啊， 系啊， 有风骨啦呢啲人。 冇错， 一年搵几百万，立法会鸡税咁多零，你仲喺度踎嘅，仲肯喺度踎，唉，有风骨啦话佢。 同田北俊啊呢啲一样啊，大佬高层次。 系啊。 啊，唔同啲黑衣党，唉， 冇办法。咁我哋咧嗱，见到呢位长者啦，今年65岁，咁啊搭巴士， 人有司机噶，你唔好成诋毁人啦。 当然啦，我只系话俾人听，一般长者可以用2蚊搭巴士，咁佢都可以享受呢个优惠。当然佢唔自在咧，因为有架专车，有架白色嘅七人车会去接佢噶嘛，有司机噶嘛，人哋。咁当然都唔使麦当劳咧，人哋系高级噶嘛，去美丽华酒店食饭噶嘛，唔会麦当劳食个汉堡包，有杯奶茶送。系嘛，无限添饮唔会嘅，咁变咗咧，佢虽然咁好景啊，捞得咁掂啊，但系都仍要出嚟选，霸住个位，令到游惠晶上唔到位咧，呢样嘢我都觉得可能系即系冇咁好咯，系嘛， 交棒俾下一代嘛，搏擦枪嘛， 唔系啊，人哋都唔系咁讲，我做咗八年啫，八年时间好长咩？你冇听节目嘅真系，你冇听过咩？旧主，你冇听过节目噶？真系， 我哋都讲过啦。其实八年又真系唔系好长嘅。1967年，邵逸夫65岁，当年就创立 TVB， 佢可以做到108岁啊！佢先死啊！话俾听啊，黄毓民啊，呢个立法会议席啊，最少做得40年。 冇错啦，老而不死，知唔知？老啫，唔会死嘅，所以老而不死。 即使啊，我可以够胆讲，到。大公子啊，特汉啊，75岁嗰一日啦，可能佢都仲系做紧立法会议， 即系仲未交棒俾个仔， 咁唔需要交棒俾个仔噶嘛，因为个仔有其他事业发展噶嘛。 哦，咁啊系， 系咪？咁佢接棒，问题就系可能下三代都接唔到咁解，因为香港嗰个政治咧系叫做3-5年就换一代噶啦嘛。咁佢如果做多40年咧，我谂黄杨大嘅逃失啊，都冇办法接位噶啦，唔系讲笑啊。 咁惨 啊！系啊，所以咧有时。即系点讲啊？嗰、那个叫皇帝太长命，好捻大镬嘅，即系好似康熙系嘛？ 系咯，太子换几个啦，系咪？ 康熙太子又换几个？ 咁而家人哋咪换咗几个啦？已经啊，人哋已经换咗几个啦咩？啊，真系啊！睇你读历史嘅，咁样你都睇得通，真系。 嗱，咁我哋咧嗰啲叫做即系题外话讲得太多啦，我哋讲翻呢个 Pokemon。咁呢个 Pokemon 咧系近呢几年来咧，一个喺网上一个好轰动嘅游戏，因为咧系佢系全世界都系期待嘅。 系 初初喺欧美，譬如澳洲啊、加拿大先啦，我哋啲网友喺加拿大、澳洲 send 系咁 send 俾我哋睇，已经玩紧啦。 我个仔话好好玩， 佢个仔话好好玩啊。系咁啊，咁啊，我都唔识，因为我冇睇嗰套卡通，我都唔知边只打边只系嘛。 系。 净系知有比卡超，连个主角叫小智我都唔知道，而家先知道，而家先知道叫小智系嘛，都唔知道有个僆仔。咁但系咧，佢变成咧万众期待，佢想去玩呢个游戏咧，佢系令到咧，即系点啊，将嗰个现实世界嘅科技结合埋呢个网上游戏。佢系透过一个卫星定位同埋嗰个实时嘅镜头，相机实时嘅镜头，你可以咧喺嗰个相机嘅镜头望到啲虚拟嘅嘢。 系啊， 即系话咧， 好似 VR 咁啦，而家 甚至乎咧已经接近拍电影啦，不过系你系自己拍电影。即系嗰个游戏咧，已经系等于结合埋你嘅生活啦。所以我觉得咧，智能手机嘅发明咧，系改变咗人类嘅。 系啊， 差唔多20年咧，将人类历史咧推前咗好大步。 其实亦都可以咁样讲啦，任天堂咧，即系咧，我僆仔有打机啊，而家年纪大就冇啦。但系咧，其实几起几跌咧，其实真系算硬净。真系 日本公司嚟讲，佢算硬净啦，好多淘汰咗噶啦， 系啊， 都冇咗。同埋佢好多年前，佢自己都坚持系唔出呢个手游嘅。但系呢次一出咧，其实咧令到好多以前玩任天堂游戏嗰啲咧，万众期待喺度等。其实除咗呢个游戏系即系可玩性特别高之外，亦都系因为令到所有嘅以前嘅游戏机迷系。期待紧任天堂有一个改变， 其实任天堂咧，街霸系咪任天堂嘅红白机系嘛？ 唔系街霸唔系， 街霸唔系啊 吓！但系佢以前嗰啲马里奥唔系，嗰啲唔系马里奥、马里奥、马里奥呢啲啊， 嗰啲赛车 系啊，赛车 佢而家都可以将佢结合。 系啊，而家唔系啊，马里奥人哋谂住出噶啦， 系咯，可以将佢结合，因为咧你可以喺现实嗰度揸车嘛， 系啊， 咁好过瘾噶。不过咧，我觉得咧。佢其实如果你结合咗卫星定位咧，可以将 Google 街景同埋卫星定位咧结合你玩呢个马里奥，你唔使出街， 我覺得佢今次唯一咧，可能嗱，我自己坦白講，我唔會好熱衷去玩，因為咧冇咁多時間攞住部機周圍去， 係周圍行嘅， 周圍去攞嗰啲嘢。 我由朝到晚揸架車先入去喎。 你揸車唔同嘛？我哋唔同嘛？我哋坐寫字 樓。我驚懟冧幾個。 你挂住捉精灵啊嘛，一阵唔杀就俾人告啊！ 泰国四面佛丹嘅，或者话捉精灵做， 好有可能。 泰国未啊，亚洲第一个系香港啊，第一个日本，第二个香港嘛。泰国未有 赖添。不过咁样讲啦，讲翻呢样嘢题外话啦。其实日本咧，任天堂咧冇注重香港市场好耐噶， 系 佢甚至连咧中日本都好少。咁但系咧呢一次咧，佢咁样做法咧，系即系。將香港的定位提高了，因為其實如果俾邊個做都係，佢早輪已經皮卡丘啦，跟住應該台灣先，但係佢都用香港輻射翻出去，只有一個國家永遠都唔可能有 中國， 係啊，因為唔可能同實景嘅，其實呢個一裝咗， 因為 Google 你都唔俾你去拍實景啦，因為危險啊嘛，暴露個防機咪有驚你泄露國家安全係嘛， 所以我等中國人好可憐嘅。即系连玩一个收为全世界一个热潮嘅游戏， 而家好噶，好啲游戏管开始管制啦。 系啊， 佢而家你游戏管制系点咧？我唔想见到英文字。 哦，系啊， 即系后边啲 HP 值啊，嗰啲咧，嗰啲全部唔俾啊， 全部要翻译成中文 出系啦。 即系 Angelababy， 但你叫杨颖。我初初都唔知边两个叫杨 荣 Angelababy 系嘛，真系边两个嚟边个 要变翻做中文名？ 喂，要走去 search 先知屌你原来 Angelababy。咁因为咧，每人每个都要佢即系唔想见到咁多英文咧，有个问题啦，即系大陆咧，你知咧。嗰啲官啊，甚至乎嗰啲領導人都特別崇洋啊嘛，係嘛？咁而家到到你習近平上台，你唔崇洋咩？首先傷害咗佢老婆先，因為佢老婆 掟 嘅時間用 iPhone， 後屘俾人哋指責啊！佢要嗱嗱聲用翻華為好似， 哇！ 唔知華為定係乜鳩嘢啦？ 華為就冇生意， 定係中興啊？ 中興啊？ 好似用咗中興手機， 華為好啊，好啊，中興喎、 啊，用咗中興 都冇乜用呢手機。 因为中兴是解放军的嘛， 哦、 是不是华为都是，不过中兴是直属北方工业的嘛， 哦 okay、 直属解放军的嘛，啊、他们这些是叫做军工企业来的嘛，啊、那么讲回呢这个游戏呢、我觉得香港都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因为香港地方小呢容易去的很多地方都，你其实在外国都可以流行的，香港绝对可以流行。 隔几个街口就有了。 是啊，但是呢即是对于我们即是有时我们不是很喜欢即是太郁动的话呢，可能未必感受欢迎。 哇，好热的大佬，三十几度出面。 是啊，不是啊，你一两日可以一日这样做很大镬的嘛，你不可能是这样做的嘛。但是佢嗰个好有心嗰个即係香港个负责呢一定係好有心、啊、一定係民主派嚟嘅。咁、啊、我哋都好感谢佢啦，即係令到呢大家有种回忆呢，起码今年立法会呢、我又唔係睇得太悲观嘅。因为呢即係好多人都话喂泛民碎片化啦，又有本土派出嚟呀，分薄咗啲好多票呀咁样呢。咁但係呢 本土派好唔争气喎呢排。 但係有个问题喎，而家呢建制派碎片化都好严重下喎、 哦，系啊， 咁冇咁严重， 冇咁严重，系表面上嘅啫，实际上下低争得好紧要， 系啊，派片唔稳啊， 而且咧今次有个好明显就系咧，有一班叫做咩啊， 爱字头， 用完即弃嘅爱字头 啦，冇办法啦，饭碗俾人打烂咗， 因为呢班爱字头咧，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节目或者留意我 Facebook 都知道啦。呢班愛字頭喺近依一年咧，佢哋嗰個開工率咧係十分之低。 所以其實咧，我上集 人工都冇人為啦。而家 我上集我都話啦，我好佩服阿 Tony， 因為佢嘅分析能力真係強大過你。佢而家唔係而家講，係一年前已經講，不停咁講愛字頭你冇得撈，係因為本土派嘅興起，共產黨打兩手牌，你哋做唔到嘅嘢，而家熱普城加本土派全部做到，所以。 你哋要打黑，你哋要打嗰个叫做 学联， 系啊，学联，共产党搞咗个学协， 都搞唔掂， 三十年都冇办法动到学联一条毛。但系你哋一出本土派，就即刻拆咗佢大台。而家所有大学生都系本土派，令到学联咧叫做一蹶不振，甚至乎咧呢、這个招牌玩完， 完咗啦。 跟住民主，即系嗰啲叫咩？激进派好啊，长毛一个。有光环嘅人，黄之锋咁有光环嘅人，本土派将佢哋光环完全拆晒。呢个咧，坦白讲，你揾一万个高达兵都冇办法动黄之锋一条毛。但系咧，而家本土派讲嘅嘢同高达兵一模一样嘅。我今年六四特登去听 喺维喺诶嗰个叫做天后维园嗰度出口，高达斌讲嘅嘢同本土派讲嘅一模一样，讲你李卓人收肥佬礼钱，讲你乜乜乜乜争取民主串咩毫无寸进嗰啲嘢，原来一模一样。但系咧，佢讲冇人听，得啲九十岁嘅阿伯听，你哋啲本土派十六岁就已经听啦， 十三岁，所以咪有五十三万现金同埋有伟哥咯。啊，点解选举嘅时候咧，黄之锋筹钱啊，三个区得两个区出嚟选到咯，因为唔够钱啦， 得一区噶。 咁啊，连埋小黎都算系啦，即系朋友， 小黎协调嚟嘅啫。 啊，咁啊，即系 自己筹钱噶。 啊，咁但系点解人哋嗰啲打过一次即刻人写张九百万支票俾人咧？你谂下，话九百万喎，啊，不过好彩系唔系我讲噶，我都冇开名讲边个。啊，咁啊，点解钱从何来咧？系嘛，即系好简单啫嘛，唔收肥佬礼钱，咁你收边个钱咧？啊，如果你话你公开收钱1000蚊以上嘅筹款系要有名有姓嘅，咁我谂你能够筹多钱，我亦都未见过啲街上筹钱，每人20、20夹俾你系冇可能， 唔可能啊，数 成。咁我问你啦，如果单一嘅捐钱俾你，你有冇公开啊？点解唔公开得啊？定系唔愿意公开啊？ 冇得公开嘅呢啲嘢， 肥佬礼又俾钱你，系咪？我又唔係好相信啦，好似咁题外话，我呢度有啲想呼吁嘅，左少时间，我本身咧大陆咧以前睇苹果睇东方，跟住我回归咗香港之后咧，我就一日睇四份报纸，但有一段时间咧经济嘅唔容许，我就将报纸戒咗，系冇睇啊，冇睇网上嘅啫。咁但系近呢三年咧，我坚持我每一日苹果。一周刊所有一传媒嘅嘢我都买，我唔系代表佢做得好，但系咧而家香港唯一一份反共嘅报纸，同埋对住共产党对着干，其实真系得份嘅啫。而你哋日日去闹佢，其实我应该俾多啲支持佢。我到坚持，我而家都系，我想都有睇香港01，我有睇明报，我都久不久买份东方嘅吸引，甚至大公报免费派喺上水我都攞。但系咧，我真真正正真金白银一定。买嘅，甚至我翻咗大陆几日，我都会叫香屋企人帮我买嘅，所以我要公开呼吁，7蚊唔系好多钱，但系我想香港真系唯一嘅守得住嘅基地咧，我相信我哋听我哋个台嘅有万零人，而家计条数都有。 如果计埋 download， 我谂有20000人 嘅。系啊，20000人到。 不过好多，不过有啲可能海外咧，未必支持到。 系啊，咁我话啦，支持唔到，我当有万人至10000人啦，每日7蚊，咁都系70000蚊。但是对于肥佬礼可能就起码他有心机做下去，即是人支持才有心机做下去。所以呢，我哋永远站在鸡蛋那边，肥佬礼而家就是制度下的鸡蛋。 有错人啦、啊、佢又。 唔是那个人那个旧年的。唔是我特登吹电消息呢，是肥佬礼我都觉得他危在旦夕啦。因为呢我其实早个几两个月前呢买嗰份苹果日报，因为我自從2012年之後，我戒咗賭馬之後咧，我就冇再買過《蘋果日報》啦，4年。咁今次買翻份《蘋果日報》咧，比4年前係薄咗1/3，得翻1/3個 size。 所以我咪講咯， 而家財經版啊，得一大頁同埋中間一半張紙嘅啫。 所以我話啦，即係如果冇《蘋果日報》，你網上所有關於《蘋果一傳媒》嘅，你哋睇緊免費嘅嘢都會冇埋。因为佢系靠报纸维持，然后喺网上谷俾你睇，系1/2、2/2/1嘅嘢嚟嘅。咁你哋咁样，我都话啦，共产党想消灭苹果。 海外嘅，如果你平日睇苹果网，你咪睇埋啲广告咯。佢有时可能有啲广告系嘛，有啲你咪 kick 下啲广告咯，等佢有啲收入，有啲广告收入咯，唯有。 系咪啊？即系我咁讲啦，即系讲埋呢两句咧。对于好多人都好啦。啊！蘋果，我哋真係有感情嘅。喺每一次六四嗰度，佢份報紙都係頭版，係香港人睇嘅政治新聞。第二樣嘢，共產黨成日想搞蘋果，同搞學聯、搞泛民係一樣。所以你睇到本土派嘅本質亦都係一樣。只要佢俾錢，蘋果俾邊錢就收肥佬禮錢，肥佬禮正撲街，日日講爭肥佬禮錢嘅人就唔係撲街。所以呢个逻辑上我真係到而家我都諗唔通。 我比较单纯啲。 即系肥佬礼当年咧喺占领区俾人掟猪闸咧，本土派第一个出嚟叫好嘅，尤其是黄毓民。啊、即系当然以佢哋嗰个派系出嚟第一个叫好啦。当然肥佬礼系咪一个百分百好人咧，亦都未必系。佢好多嗰啲报道都系哗众取宠，甚至乎咧系叫做 cut 头 cut 尾就屈鸠。 呢个我知道，但系我都话啦，佢站在佢嘅鸡蛋，佢唯一反共报纸，佢做嘅嘢污糟邋遢。我问心讲，你东方唔污糟邋遢咩？ 大家 系咪明报唔污糟邋遢咩？ 行家嚟嘅啫， 大家都行家嚟嘅啫，只不过话佢嘅立场系而家香港企得最 即系三个都咁污糟嘅情况，佢系企得硬啲咁解咯，系嘛？咁啊，支持佢系应该嘅，因为其实系得翻佢对抗噶啦，冇噶啦。佢为咗佢而家其实系俾共产党打压到咧，系冇广告的。你睇翻里面真系双子啊，薄捻到啊！佢除咗马经版系同2012年一样咁厚之外啊，里面任何一份娱乐版就得两张纸，跟住财经版得一张半。哇！你见到吓死啊！我未真系估唔到咁差嘅。 唔系啊，佢唔系喺香港被打压。佢喺台灣一樣被打壓，一個有線電視賣咗啦， 《 蘋果日報》而家根本上共產黨影響曬全個台灣所有嘅報紙生態。你問啦，唔講明就知噶啦。Edison， 我話俾你聽，全部都係為共產黨護航嘅，只有蘋果，只有肥佬你仲頂住。包括喺所有嘅華文報章裏面，只有唯一一嘅一份，自己問下良心。嗱，佢系咪应该受到咁唔公平嘅待遇？因为佢本身即系问心讲，譬如你做唔做几唔闲啊？点解仲要俾你日日俾你搞啊？ 佢大把钱根本就唔使做嘅，而家 系咪啊？ 不过肥佬礼有道好咧，佢起码嗰边咧，即系个实力咧冇认真俾人赛削弱，因为咧佢喺嗰度，因为要搞苹果地 产， 买咗好大笪地，嗰笪地咧就赢翻好多钱。嗱，所以话咧，刘本伟咧好多地方都啱嘅。头先咧，我哋咧第三节我哋会讲翻刘本伟，全世界有两个地方行唔到刘本伟，我哋第三节会讲啊。咁我哋讲翻咧，其实肥佬礼真系危在旦夕，因为咧我点解佢铺翻佢段旧新闻出嚟咧？因为就系当时我同阿大肥研究开，喂，点解佢嗰啲杂志咩？一周佢一唔做，转咗排头， 砰砰砰声， 厚咗三倍， 系厚三倍， 厚咗三倍， 即刻有 嗰两句系广告，嗰啲厚咗出嚟嗰啲广告嚟嘅。因为你肥佬礼人哋落咗 order 唔捻咗落广告，一转咗手，人哋啲广告收到手软。 好简单啫，忽然一周啲记者90%嘅编采去晒嗰本《伊周刊》，你睇《伊周刊》嘅厚度，同你嗰啲今日唔系纸媒冇得做啊，系平肥佬礼冇得做，同埋个方式问题啫。 系、 啊！好多阿叔今时今日一定要攞份报纸，不过由睇你报纸变咗睇免费报纸。 免费报纸系啊， 唔系纸媒冇得做。 首先咧，俾免费报纸打；第二咧，系因为共产党系完全冇广告噶，你连超级市场都唔俾佢落广告啊！而家以前都系惠康顶住啊，百佳、李嘉诚唔肯帮衬。 屌你老母，肯德基、麦当劳仲有啊？ 有嗰啲啊嘛，而家一个月一次都系麦当劳嗰啲优惠咧，就会夹落去咯。其他冇噶啦，你谂下嗰度根本就养唔到咁多人嘅，佢而家即系喺纸媒方面啊，所以咧。就算海外網友，你盡量可以幫下手都 kick 下嗰啲廣告啊，睇下佢裡面啲內容咧，咁啊等佢喺網上面可以收支平衡，唔使蝕啦。因為老實講啊，你蝕得太金，肥佬禮都唔玩噶嘛，係嘛？即係呢樣嘢大家都知道啦。雖然肥佬都唔係咩好人啦，不過唔係好人，我哋都要幫手咧。佢都俾更加壞嘅人打壓啦，係嘛？ 因为佢自己赚到嘅钱唔系就系咁嘛，你而家成个民主派事业，边人捐钱啊？全家好多都系靠佢顶住养住佢哋嘅啫嘛。 啊，当然啦吓。喂，咁啊，讲呢个我哋仲有冇时间啊？仲有一两分钟啊？两分钟，我哋不如提早啦，费事一阵讲多咗吓。我哋下一次翻嚟咧，我哋讲下确认书呢单嘢啦。 好啊， 好，拜拜。